in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上节课呢给大家所讲解的这个前缀啊，大家记不记得是 EX。 对，而且上周这些前缀呢，这些小单词的发音啊还比较的绕口。 没错没错， 咱们在今天的课前啊，再加上这刚过完一假期，咱们带领同学们一起来复习复习。 行。 EX 表示什么意思啊？ 首先呢表示的是出去。 哎，出去，当然这是它一个主要的意思。你看我们学过哪些词啊，来看看啊，带着词根 CED 的 CED 这个表示走的词根啊。我们有 exceed， 表示的是超出。 出去是不是？excise 表示切除。 哎，那个 cis 是不是切呀？ 对， cis 表示切的意思。 切哪儿去啊？切旁边去，切出去。 哎，给它切掉。 对了，好，我们还有 exclude 表示排外。 clude 这个 clud 啊，它表示的是关闭。 对，所以把东西都关上，不让你进来，那就是把它排出去啊，排外。 对了， exert。 尽力或者是运用。 哎，我们说了 ERT 这个词根表达的意思是 能量。 哎，能量 energy 对不对？ 所以要把我们的能量发挥出来， 全部都发挥出来，就是竭尽全力尽力运用。export 表示出口，这个词呢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 上次呢讲了一下哈 port 怎么从便携到达港口， 可尬了，尬聊。 对，还是有些牵强，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大家就这么记吧啊。 接下来是 expose。 暴露的意思。 哎，暴露哈，通常是指那些 hidden 藏起来的东西呢暴露出来了。 没错。 比如说驸马的心声 啊，我的心声暴露了是吗？ 对啊，驸马已经没有什么隐藏的心声了。 哎，没有，我这个是啥都挂脸上啊， 天天都在网上，啥都挂脸上。好，最后一个单词是 extract， 表示的是拔出的意思。 对，而且上周呢，我们给大家补充了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关于读音哈。这种 ex 呢，什么时候读 ex， 什么时候读 x， 什么时候读 x。有讲究的哈，再复习一下这个 EX 加上元音字母，加上元音字母以后呢，这重点不在重音啊，不在 EX 上边啊，咱们就读 exact exam example 等等 exert。 那么如果说是 EX 加上一辅音字母，那么它的重音依然不在 EX 这个头打头的音上的话， 往后提， 它就读成 X excuse me expect accept等等 exceed。 对，没错。 好，只要是所有单词的重音都放在前面这个 ex 上边，它就一定会读 x exercise。 还有这个 extract 这个词， expert extra exhibition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这就是上一节课呢。哦，对了，还有一点哈，就是 ex 还表达前任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前任的或前面的都可以。 对，好，总而言之，这就是上一周呢我们讲过的 ex 的意思了。 没错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向下来学习这个 e 字母开头的另外的一个前缀。 e 字母开头的另外一个前缀呢，哎，它叫做 eco。 ECO。我相信哈，同学们，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个商场里面有一种这个鞋子的这个什么品牌，好像跟这长得差不多， 有点相似，但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对， 那它算不算是一前缀呀？ ECO 啊，其实它真的是个前缀。这个词的这个前缀呢，它首先表示的是生态这样的意思。 哦，生态，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万事万物，对不对？ 嗯， 并且啊，朋友们，您发现没有，咱们的万事万物都和一个学科有关系， 那就叫做生态学。 没错。那您看看，像这个生态学，它是属于大自然的每一分每一秒当中的运作的过程。 嗯， 那您想想，咱们这一睁眼啊，咱们什么吃口饭呢，喝口水等等，是不是都得花钱呀？ 哎， 所以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 ECO， 它首先表示生态，我们再说一遍，是万事万物的，对不对？ 嗯， 那另外呢，再把它引申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经济。 哦，经济啊，那种消费。嗯， 对，没错， 是吧？ 没错， 啊，你要用经济来生活嘛。 对，所以这个 ECO 这个词啊，您看它的这种延展性真强，首先表示最原始的生态，还可以慢慢的发展成经济。 哦， 嗯， 但是呢，总而言之，它都跟那种living creatures 有关系。 哎，没错，您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的。 哎，所以是生是什么？有生命的态势和态度。 哎，对对对，没错， 形态，有生命的形态。 嗯， 啊，每天是怎么活动的，怎么运作的？ 对，所以这个词根，哎，这个前缀就表示的是跟生态相关了。 嗯，而这个词呢，通常啊是跟一些跟那个什么，跟学科相关的一些词根搭配着在一块用。 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哈，哪些跟学科相关的？您比如说像这个 LOGY 这个后缀。 Logy， 对，它就可以表示的是某种的学科。 那学科 啊，那你比如说还可以和后面这个 NOMY 相关，那么这个 NOMY 这个后缀呢也可以表示的是啊，学科， 学问和学科。 哎，对，当然还有呢，像这个 ICS， 哎，像这样的，你比如我们学过的物理学怎么说呀？ Physics， 你看它都是这种跟学科相关的，挂在一起就可以了。 哦，你看这些都是学科，我们可以连着一块记哈。 嗯， 今天呢学两个，一个是 LOGY 表达学科， 第二个呢是 NOMY 也可以表示学科，哎， 或者是 NOM。也表示学科， 没错没错。 啊，你觉得不好记啊？那咱们就连上前缀一块来记吧。 嗯， 好，第一个单词 ecology， 哎 ，ecology。 哎呦，我跟您说吧，金老师，就这词儿，咱考试考的很多，哦，而且在咱们的新闻当中，这词儿经常出现的。嗯，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前缀是 ECO， 刚才我们说了表示的是生态，对不对？ 嗯， 那后面的 LOGY 呢也和大家提前讲了，它表示就是学科，所以从字面理解就是有关于生态的这么一种学科。 好，英文的解释呢是 The relation of plants and living creature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ir environment, the study of this。 嗯，这个生物啊，或植物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研究它们和环境的一种关系， 对， 就叫做生态学了。 哎，生态学。 嗯， 好，我们有植物生态学 plant ecology， 我们有动物生态学 animal ecology， 还有人类生态学 human ecology。 哎，您看哈，像这个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类生态学，这都是一些非常前沿的学科了。 对 啊，咱们以前可能只是研究比如这植物属什么科什么目，对不对？现在您看看，它不仅仅是单独研究它，是研究它和别的植物、别的动物以及整个环境之间的关系。 嗯，研究啊，这个大自然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性。 那今天老师啊，我经常看到在新闻当中有一个叫做生态保护运动。 哎，这个也是非常前沿的运动。 嗯， 叫 The Ecology Movement。 The Ecology Movement。 对。 啊， 哎，所以今儿这个大词哈，就跟咱们生态相关的， 对， 大家记得 ecology。 嗯，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我们的大自然呢真的是蛮脆弱的，咱们的生态系统也是挺脆弱的。 嗯，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首先有一个自我进化的一个或自我修复的过程，但当我们人类的对大自然的一种破坏达到了某一个程度，超过它自身的承受范围的时候，就会一下子会出现多米诺的一些这种骨牌效应了， 出现紊乱吧。 哎，对对对，没错。 但是我反而觉得我反而觉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自我的调节能力是挺强的。我觉得挺强的 啊、 这不还没崩溃吗？ 啊，没崩的，对对对，是 是吧？ 对， 我觉得这方面能力挺强的。 对，所以这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爱护，对吧？ 所以啊，我们看到一些环境的保护运动哈，有的人就说呢，说实际上呢，我们保护环境并不是保护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自身呢不需要我们保护 啊， 我们保护的是我们自己。 没错没错， 是我们自己。 对， 因为大自然自身有很强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得多的自我调节能力。 明白了， 对吧？所以说咱们呀，其实保护的是我们人类自己是很脆弱的。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啊。刚才说了，由这个生态呢引发出来我们的一种经济生活。Economy。Economy。 那您看，在这个词当中，依然有前缀 ECO。啊，它不仅可以表示生态，还可以表示经济的意思。后面的 NOMY 啊，其实呢，这个 NOM 呀、是一个词根，它表示的是名字的意思。然后我们的 Y 呢，它是一个名词的后缀啊，所以就是说是以前面的那个前缀命名的这么一种学科 啊、 所以就以什么命名啊？以经济命名，这不叫经济学吗？ 哦，原来它的最原始的意思是名字。 哎，对 啊，那跟咱们那名儿长得也挺像。 对， 啊、名字叫 name，可是有一个 name 在里边。 哎，没错没错，你比如说提名那个词怎么说啊？ 叫 nominate。 nominate， 您看就是指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对，把你的名儿给提出来。 哎，对对对， 提下名， 提名，对。 啊，所以说咱们看这学科就是以什么东西命名的这种学问。 所以这是以经济啊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economy 就是我们说的经济。 哎，这个词啊，因为它的变体啊用法很多，所以我们要好好说一说，好好学一学。先来看它的意思哈，经济是什么啊？大家来想一想，经济是什么 ？The relationship， 它同样是一种关系。是谁的关系呢 ？Between production 啊、是生产商品之间的关系。 Trade 贸易之间的关系。 And the supply of money 以及这个货币供应之间的关系。 And a particular country or region 啊，它尤其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区域。 对的，这种生产、贸易和这个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 没错，看来这个经济还是蛮复杂的啊，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一种贸易或者是什么，它是综合的关系的体现。 是，但这种词语呢，它虽然说比较看着比较复杂，其实它简单，因为它就这一个意思，它就经济 啊，对， 你就记得经济，它就是它了 啊，对，没错。 不管您是否懂得经济是什么，但是这单词的意思它就是经济，经济情况、经济结构，就是它。 哎，您说的太对了。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市场经济。A market economy。 哎，对，没错，市场经济。 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就是 one in which the price is fixed according to both cost and demand。 就是我们说它的这样的一种价格是由供需平衡来决定的。 对 啊，其实在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学里面，尤其比如说凯恩斯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当中，它有的时候更推崇于的是市场经济，它希望这个经济能够回归自己的本源，就是由自己的供需来去调节啊。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当然我们都有一个词叫做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和政治是不分家的，所以现在的这种比较超前的经济学理论呢，会发现在经济的各个周期当中的上下的起伏，最后由于经济政治的互动，最后被熨平了。就是你好像没有看到太大的大起大落，比如我们可能不会再去看到像之前的这个我们说的什么大萧条啊等等，它是被很多无形的力量给熨平了。所以市场经济所谓的 Market economy 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它一定是需要由其他的一些力量来去左右的。 是的，还不完全是自身的这种平衡那么简单。 对对。 好，我们说世界经济呢叫做 the world economy。 世界经济， 这个简单，加上世界就好了。 秦老师啊，就说啊，有的时候咱经济不好，经济就处于一种衰退下降的状态，这怎么说呢？ 我们通常都是用一个介词 in。 再加上呢衰退这个单词 recession 来表达。 这个词啊给您是讲过的 ,CESS 表示的就是走。 哎， 那 RE 是回。 回。 哎，回走回去了就是退后了。 往回走嘛，那就是后退了。 对。所以我们说 the economy is in recession, 就是这个经济处于衰退过程当中， 都说处于什么状态，就用这个介词 in 啊，再加上 recession 啊， 哎， 这个名词就可以了。 对，当时咱们四六级还考过一道很恐怖的这个翻译题，说经济处于 L 型，经济处于 V 字型，经济处于这个 W 型，就有这种说法啊。其实很简单 ，L 型就 L 横线 shaped，L shaped economy。 L 形态的， 哎，对对对，当然最恐怖的形态就是 L 形态嘛。 L 形态，嗯，哎呦，那这 L 形态就属于那种大起大落了。 是这样，其实我们并不担心经济当中的大起大落啊。你比如说经济很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加息，对吧？去收紧。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降息，去宽松。 嗯。 但是 L 型呢，就是它叫心电图，它不动了。它，你明白吗？它没有摆动了，就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它都不动换了。这个被誉为是经济当中的癌症。 嗯，哎，对的，这点好 啊，很恐怖。 最恐怖的是不动了， 不动了，对， 有动，说明还有气儿哈。 哎，对，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啊，记住刚才金老师给您讲的这个词 recession。表示的是衰退，而且那个介词一定要用好 in recession。 好，我们来看经济的第二大重点的意思，就是表示节约节省和节俭。The use of time, money, etc. that is available in a way that avoids waste. 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用钱，你避免对金钱的一种浪费使用。 我们说 那我们呢都知道哈，这个 economy 它首先是经济的意思啊，但是你一定要记 economy 还有节约节省的意思。 哎，我们说那个出行坐飞机哈， 嗯， 坐的是什么？大家伙儿都坐的是经济舱 啊。对， 为什么叫 economy class 呢？economy class， 因为它首先有经济的意思，还有节俭的意思。 它是 the cheapest class of air travel， 它是 air travel 当中最便宜的一种形式，叫经济舱 啊。所以所谓的那个经济的啊，它其实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节俭的。 哎，没错。 嗯， 所以我们说，厉行节约，我们来看看英文怎么说。厉行，啊 ，we need to make substantial。economies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 make economies， 哎，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一个节省，言外之意就是要去节约什么东西了， 而且是 substantial，制造大量的节约和节俭。 对，这个 substantial 这个词非常好，就是大量的看得见的，就觉得不是很小很小的，确实是有一定量积累的。 中文说厉行，厉行是什么？ 厉行那一定就是 要大量的用。 对对，就是一个一定要就是雷厉风行，要能看出效果来。 有效果。所以要大量的，英文说叫 make 用厉行。make substantial, economies。 对，我觉得这个今天给我一个启迪，就是所谓的经济不是要怕花钱，而是要去花对钱。 对。哎，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浪费。 哎，别浪费了， 这种叫经济。 没错。 别大手大脚乱花，那就不好。 对，曾经我读过一篇这个商业的一篇文章哈，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你不是要去想方设法的把你的产品卖多低的价格，而是要让你的产品当中那些没有意义的开销把它节省下来。然后第一个拼的是这个，第二拼的是质量，然后你的产品和你的企业才能够有未来和发展。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句啊，说买便宜衣服实际上划不来 啊， 买便宜衣服，说 It's a false economy to buy cheap clothes。 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 It's a false economy， 你要懂字面意思的话，好像是假的经济 啊，这是一个假的什么假节约。 对，那个 economy 就不能翻译成经济，是节约的意思，所以假节约就是不划算， 假节俭。为什么他人家说买便宜衣服还划不来啊，这不大家都 便宜的嘛。 便宜，但还有一句话嘛，便宜没好货嘛。 大概期我可能觉得就这意思 啊。对，不过还好嘛，就是如果我们出席比较正式的场合，还是有点比较正式的那个 casuals 比较好。你要说是平时的话，我觉得一般的那种衣服就差不多了，是吧？ 为什么买便宜衣服不划算呢？就是因为 it seems cheaper， 看上去很便宜、but it's not really since they do not last very long、因为便宜的衣服呢它穿不久， 穿不久又坏了。 它能穿三年五年吗？ 哎，可是朋友们，大家自己想象一下，我们一件 T 恤我们能穿多久？ 可能也就一个夏天。 有一次考研有一个文章就刚刚考过的，就是传递一个消息，就有很多这种快消品带给我们的、就给我们的强加于我们的一个 idea， 就是衣服其实是快消品，就一季然后就换掉了，所以它会以低价但是告诉你是便宜，对我诚意便宜，我质量也不是很好，对的我都承认，因为是衣服不用穿太久。 是啊，但是人家是给你这概念，但是你对衣服是不是这概念呢？ 没错没错， 有的人他觉得衣服就得穿，因为穿着穿着是有感情的 啊， 那就得多穿会儿。 您像金金老师今儿穿个衣服，30年前我就看他穿了，还穿呢。 我还没生呢那会儿啊啊啊！那驸马怎么回事啊？啊， 穿越了呗啊！您会穿，我穿越。 我30年，我还没生呢啊啊！谢了啊，谢了，再见啊。我们说到这个经济哈、还可以形容啊，简练的东西。你比如说，哎，他写作文字很简练 啊、 没废话。 She writes with a great economy of words. 这个好 ，a great economy of words. 什么？你看这个非常地道的表达哈，就是巨大的一个节约，在哪方面的节约呢？这个单词用词方面的节约，很漂亮。我们都知道，在英国呢有一段文学时期哈，叫做新古典主义啊，那个时候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什么想象啊、比喻啊等等，言简意赅啊，用的字儿都是那个我最想说的东西做出来。 所以它就是那种 using only the necessary words。 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该不说的连个逗号都没有。连个句号都没有。 金老师，我觉得咱文言文好像是这感觉的。 文言文那好歹也得标点儿，还得有标点儿、哈。 好吧。 但咱文言文确实厉害。 非常 economy。 确实非常的言简意赅、又节约纸张。估计那会儿大家也没那么多纸啊。节约纸张。 节约纸张、 又节约人家读的时间、看的时间、但是朗诵起来又非常美。 还真是。 就是不像白话文哈，白话文好像话挺多的、 啊，废话太多。 跟傅老师比起来，我觉得我就是一白话文，傅妈就是一个严谨的文言文。 这句话听着挺讽刺的。 没有，这绝对是褒赞。绝对是褒赞。 哦， 废话一句话没有。 哦，是吧？ 一个多的没有。 好吧，我以后再也不说那个30年前那个事儿了。 是吧？这个、我们说写作哈 ，she writes with 什么什么的用法、用词的方法、 with a great economy of words。 哎呦，这句话真的太地道了 啊！对呀、而且这句话本身写的也很 a great economy of words。对吧？ 真是太美了，这句话写的。 好，来说个生活的啊，接地气的。 好， 买大包的实惠装吧，买大包的实惠装。好、buy a large economy pack。 Pack 我知道，就是一包，对不对？但这包呢，它不贵，它很经济，很划算。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 economy pack。 Pack、就是 the one that gives you better value for money。 啊， 实惠呀、 实惠，就是 价花的钱少，但是那量多。 哎，咱最喜欢干这事儿了，是吧？ 对。 你要我去超市的时候，你要多几点去吗？ 也就是晚上，哎呦，我还说七八点。 那时候最贵了。大家记住啊，9点关门，您8:50进超市，8:55左右开始挑东西，9点结账。那时候人又少，东西又便宜。 是不是买的就是那买一赠一的面包啊之类的？ 买一赠三的。 福气 是吧？ 福气。 哎，就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买一赠三，买一赠，那就叫做 economy pack。 这福妈你看看、还会过日子， 经济适用男、 哎，真好呀，这典型的哈、可惜不知道这英文咋说、 就是那个 economy man。 其实这个词呢大家容易跟另外一个词搞不清楚，容易混淆、就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而且读音呢，你看它重音还在后面哈、叫做 economic economic、 这个词的意思呢，它就是经济的了 哦， 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就是说它跟节俭没什么关系，它就是只对应经济，对吗？ 它就是经济的。 那如果我说经济政策咋说呀？ 那就是 economic issues 啊，或者是 economic policy， 对不对？ 啊、对对 policy、 啊。那金老师啊，那经济史怎么说呀？ economic history。 嗯，您知道吗？如果要是想研究经济的话，历史必须得特别的好。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历史学家， 史学家， 史学家，对、嗯、 所以呀、啊、政经史不分家， 还真是啊、嗯、 这方面驸马有研究 啊，我数学可差了。 政经史， 政经史， 政治、 哦、 经济， 经济，历史、 啊、历史， 明白了 是吧、 嗯、那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单词刚才金老师给您说，它的重音在后是 economic，后面呢是 IC 结尾，请大家做个笔记，再补个词，把后面的 IC 再补上两个字母 AL。 Economical。 那刚才我们给您讲的 economic， 它表示的是经济的。那您记住 ,economical 就是节省的。 节省的。 好多同学啊就晕菜，说哎妈这可怎么记啊，其实特简单，您听 economic， 是不是后面是科呀， 哎 就上课嘛。上课学的那就是经济的，对不对、 哦、 那你说那 economical 呢，就像我这样的特别抠门economical 节省抠门的，可以了， 嗯，没毛病， 没毛病， 就这么记也没毛病， 嗯 economical， 对 economical， 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节约的，节俭的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哎，就是用 economical 这个词， 对， 嗯， 买尺寸大的更实惠啊、嗯、节约利用空间， 对， 简练的， 简练 细算的， 嗯， 我必须送个例句给富妈，说呀，他生活各方面都精打细算的 啊。 He was economical in all areas of his life。 嚯，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都非常的精打细算。 对，就跟那个 frugal 啊、 嗯， 那个单词是一样的 啊， 就是节约的， 节约的。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necessary，、 嗯、 绝不多花不需要的一分钱。 哎，对对对，没错， 对吧、嗯、？He was economical in all areas of his life。这里的是 C-A-L economical、 啊、economical 哎、 嗯、 刚才富妈讲了、 嗯、 economic 是专指经济的、 嗯、 而后面加上 C-A-L economical 是表示节约节俭的， 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 嗯、 这两个派生意思还一点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 嗯， 但当然说回我们这经济学和经济这单词儿哈、 啊、 它既有经济又有节约的意思了， 哎对哎没错、嗯、 但是它派生出来这俩词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 是， 好，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前缀 ECL， 没错， ECL 表示经济和生态嘛、哎、 ECO 嗯， 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二个要点， 嗯， 那就是EM 和 EN， 对，那朋友们您注意咯，这个 EM 或 EN 啊，这前缀呢它有两种含义， 有两种含义，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啊，第一种表示什么呢，表示在什么之中， 那您想想既然在什么之中，当然您就给包围住了，所以它还有包围进入这样的意思， 包围和进入， 嗯， 进入了什么包围圈， 哎，对，没错，鸿门宴， 进入包围圈的那感觉。EM 哈，说到这话的时候，富妈擦了擦额头，啊、傅老师擦了擦额头， 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进入了什么坑自己都不知道了哈。 对，不知道啊、嗯， 莫名的， 求解释， 求解释，下面解释就来了呀。 哦哦， 啊 ，EM 怎么个进入，怎么个包围？我们来看看它后面加的这些词根啊、 嗯， 是不是都有那包围圈的意思？ 哎呀，您说太对了，说直白点就是被套牢呗，是吧？ 上来第一个词就是被套牢。 嗯， 哎，什么叫做被套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词 ，embarrass。 embarrass。 好，同学们说，老师这个词我知道。 嗯， 它不是使什么？尴尬吗？ 哎，对，使谁难堪，使谁尴尬。 对，是难堪的意思啊。I'm embarrassed、嗯。哎呀，我现在觉得很不自在，很尬。 哎，对，那咱们来分析一下，它怎么就变成很尬了？好吧， 先把这个 em 哈、啊、先拿出来，看看后面那个 barris 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那朋友们，这个 barris 啊，这个一堆字母啊，它其实再来可以把它拆解，前面的 bar 找到了吧 ？bar 其实它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的柱子，铁柱子。 bar， 哎，所以您不要以为它是不是酒吧的意思，不是的啊，它一开始是这个柱子的意思，铁柱子， 大柱子， 哎，对对对，没错，那么我们来看后面啊，一大串，实际上它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后缀出现， 动词后缀， 哎，那您想想啊，把您放在铁柱子中间，然后有好多铁柱子给您围起来，是不是就把您给关在里面，套住，帮你出来？ 哟，那人说那个牢狱不就是好多铁柱子吗？ 哎，没错，就是感觉 牢狱就是铁柱子， 对 ，bar barracks， 没错。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前面的 em 表示包围，言外之意就是用很多的铁柱子把您给包围住，不让您出去，让您是不是就套在陷入在什么当中了？ 对。 是吧？ 嗯， 所以他首先第一个意思啊，就是让您寸步难行，哎，把您给囚禁在什么当中？ 哦， 啊，那您想想，您都动不了，您能施展自己的拳脚吗？啊，您能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勇气吗？不能，那是不是在众人面前您就非常的难堪， 相当的窘迫， 非常窘迫，对， 相当的尴尬， 哎，很尬， 很尬， 就来了， 来了，看英文解释是什么 ？To make somebody feel shy， 让某些人觉得非常的这个难堪 ，awkward， 哎，非常的窘迫，尴尬 ，ashamed， 啊，很难受，很尴尬 ，especially in a social situation。 你看，就是在我们社交的场合当中， 大家发现没有，在很多的社交场合里啊，别人一个不恰当的语言啊，或者是一个动作啊，让你恨不得怎么样，找个地缝钻进去。 哎，对，没错， 是不是中文这么说的？ 是。 为什么要找个地缝钻进去呢？说明你无地自容了。 哎，对。 为什么无地自容了呢？说明他一个东西，他释放了。一个东西把你围起来了，让你觉得很尴尬， 很尴尬，所以赶快就逃离这个地方，是吧？ 就说有一种无形的监狱把你给 哎 困起来了。 对，就是您这个特别符合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理论哈，就是你看小孩子在受到外部的危险的时候，他首先是要用手啊挡住自己的头啊什么的，哎，就好像是在妈妈的这个肚子里啊。所以在人的心理当中也是，当遇到一些 embarrassment 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说我去迎头直上哈，他就要跑到一个什么地方 躲起来， 哎，躲起来，对，所以这就是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求生和需要保护的这么个潜意识。 对，他不好意思啊，因为在公众场合你感觉到不好意思难堪， 嗯 啊，这种大家体会一下吧。 对 啊，他怎么着进入到一种被套牢的状态，一种牢狱的状态。 我觉得今天会很多同学会感觉到特别的 embarrass， 对， 是吧？ embarrass、 embarrass， 但是不要害怕在公众场合感到 embarrassed， 哎， 因为你多来几次就不害怕了，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有什么尴不尴尬的？哎、尴不尬的？ 哎，对， 不尬啊， 就拔掉什么铁什么？ 对，拔掉那个社交生活给你制造的这种牢狱。 哎，对对对，没错， 就不要怕丢脸。你看咱们学英语的同学，你说英语就不要怕，不要老给自己制造那个障碍， 就是忘掉自己的存在，其实你就存在了。 对呀、啊， 嗯。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词语哈、啊 嗯， 很多情况下都很让人尴尬。你看啊，他询问我的私生活，让我感到很尴尬。 啊 ，Her questions about my private life embarrassed me。 哎，您看这个里面的 embarrass 啊，它是一个动词，它后面直接挂人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前面呢啊，有关于我的这个 private life 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怎么样呢？embarrassed me 让我觉得很尴尬了。 对、embarrassed somebody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用法。embarrassed somebody 我不想当着他的朋友使他感到难堪。I don't want to embarrass him by kissing him in front of his friends. 啊，哎，你看多好，就是我不想让某人尴尬，就是我不想 I don't want to embarrass somebody， 对不对？ 对， 通过什么方式让他尴尬 by doing something， 哎呀，这个句子太 economy 了。 Embarrass someone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让某人感到尴尬。 哎，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在很多的社交场合呢，这个让某人感到尴尬其实是一种策略。 哟，我还以为是一种 失礼是吗？ 一种道德。 对对， 不要让别人感到尴尬。 对，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是需要 有策略啊， 对，有这种技巧的。对，就是先让他尴尬一下，然后马上再给他超预期的反方向的一种行为，这个时候你就占据了上风，否则的话你被将了一军，那么你就占据了下风。 都是套路。 对对对，这个腹黑学 套路真多， 厚黑学 套路真多。你看我们想的是不要给人家制造尴尬、 啊，咱我想的是 富爸说要制造尴尬，然后怎么样去化解一下能将一军我们头脑子还没转过这弯来的 然后我们那个听友说学会自嘲 就是 embarrass 就这个意思啊、嗯，你也可以联想起来一个 bar 这个大柱子怎么来记、 哎、 embarrass 对、 啊、就是使难堪使困住、embarrass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也行、embarrass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 embarrass someone by doing something 哎，都行没错 都行。 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讲下一个单词哈，叫做 embrace 又来了、 哎、 B-A-R-C-E 也是一个 B 打头的单词哈。 对，那 brace 大家都知道它表示胳膊的意思、 表示胳膊 哎，胳膊 哦 brace 是表示胳膊、 朋友们就是那个手镯怎么说啊？ 叫什么 bracelet 哎 bracelet 对吧，所以就是手上戴的一个小东西它就是手镯 啊，手上戴着一小环 哎，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再拆什么 BRA 是一个 C 是不用了，它本身就是一个词根 brace 就是我们说的胳膊尤其指的呢是从手臂到这儿就是小臂 啊小臂 啊，我们说的那个 arm 呢是 大臂 啊大臂，就像是咱的腿还有什么小腿啊 大腿 哎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胳膊，用胳膊干啥呢？前面的 EM 是拥抱吧？ 啊，进入胳膊之中啊！ 哎，对、 哦、 你进入到我的怀抱当中吧，就是 呀。那这个词好温暖啊！叫被胳膊包围， 拥抱 。哎，用最简单、最经济的语言说，就是拥抱。 没错 ，embrace 啊， 比咱那个 hug 好像还没有那么有感情。好像没有 hug 那么深情啊。 不过呢我想和朋友们说啊，这个 embrace 这个词在我们真实的用法当中它已经不是有真拥抱的这个意思了，它其实有 agree 这个意思， 同意我同意我接纳我包容 哎，在英语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肢体语言，但其实它表达的是一种内心的情感啊，您比如说耸肩怎么说来的 shrug 但这个词其实还可以表示就对什么事情不太满意 哦 啊，那这个词 embrace 像您所说也是它还可以表示就是接受某些事情 哦哎，这个好哈，我们先来看它的基础意思，就是 put your arm around somebody as a sign of love or friendship 我拥抱你一下作为我爱你或者是我们的友谊长存的表现 哎 they embraced and promised to keep in touch they embraced 就是他们相互的拥抱，那大家就不用再去说什么 with each other 因为您抱肯定是彼此一起抱的 对 啊 they embraced 就可以了，他们彼此拥抱 and 然后呢 promise to keep in touch 哎，承诺要保持联系啊，你看分别的时候啊互相拥抱一下啊，表示礼节 没错， 同时说一个人啊非常热情的拥抱别人也可以说 she embraced her son warmly 你看特拥热情的拥抱他的儿子 对母亲拥抱孩子、 哎、 啊，这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拥抱的动作当然我们说了这个词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就是它是一种欣然接受啊，乐意采纳某种思想和建议 哦， 哎，你包括你的一种比如说你信奉什么东西啊 accept an idea a proposal a set of beliefs etc、 哦、 而且你是带着那种热情 对、啊、没错 带着欣然的态度去接受去拥抱什么思想 明白了 对吧 嗯 啊，你信奉这个信条啊那个也好啊等等都可以说 embrace something 对你比如说他信奉这个女权主义是吧他为了这个女性的独立女性的平等啊去斗争这种就叫做 embrace feminism 其实现在呢对女权主义有了新的定义了冯老师 哦， 叫做女性主义对因为女权呢涉及到有一些性别歧视在里面、 哦、 啊，所以叫做新的用法叫女性主义比较中立的一个用法 feminism 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再说残疾人我们因为它不是疾病我们可能会说残障人士 对吧 是一个意思哈 对 所以说到这个 embrace 就是你可以信奉 什么主义也好，思想也好，欣然采纳什么思想建议也好，都用这个词。 那补充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6月16号我们刚刚考完全国英语四十级考试，在两个级别当中我们都出现了这个feminism 这个主题的文章的考点。咱们以前讲过的。 对呀，傅老师都押题押过好多次了。 啊，对。 押大题押主题。 是。另外呢，想和朋友们说哈，就是一定要特别注重这种以动作来去诠释人物心理的这些动词，像我们刚才给您讲的啊，耸肩，再来一遍 shrug，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词 embrace， 它除了有自身的基础含义外，还有表示内心的一种活动， 哎，表示我们心智上的活动。 哎，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齿轮谁会说？齿轮 gear，G-E-A-R， 这个词呢，它不仅有齿轮的意思，其实它还，你想齿轮是干嘛的？但它这个齿轮咬合在一起，是不是要就让这个船呀、东西啊动起来啊？ 对， 所以它其实等于 force 或 drive， 驱动、驱使、 动力 啊。这个词大家可以去背一背。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词叫 enlighten。enlighten， 你看看是不是发现有一个光这词儿啊 ？light 进来了。light 进入了 ，light。包围了，进入到 light 当中了 啊！ 这是什么？进入到光里面， 那就是给你光明呗，对不对？ 对，光是什么呀？ 光就是一种智慧， 对，带给你启发的东西。 没错，所以这 enlighten 啊，就是我们说的启迪、启发。哎， 通过 give somebody information， 通过我给你一些信息，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something better。以至于你能够对一些东西有 更好的 理 解。理 解， 没错。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文明史当中呢，有一个阶段呢，就是咱们说的启蒙运动时期。 哎， 就这个词儿。 Enlighten。对吧，说哎呀，那次面谈啊很让人受启发。It was a very enlightening interview。 Enlightening 已经变成了一个 形容词 了。 加上一个 ing 就变成了 adjective。Enlightening 就是一次很令人启发的。你也可以说 enlighten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啊，就是让某人在某些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哎， 启迪、 开导啊、启发呀、 阐明 啊，直接接 somebody 就好了。 明白了， 我启发你，来 enlighten you。 对，金老师经常启发我， 有吗？ 让我变得越来越 好。想唱就唱吧，越来越好，是吧？多不由衷啊哈。 唱不由衷， 经常启发啊，是好事儿。你看，中国人有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对，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他有一种逐渐明白的一个过程，还有被启发的过程。其实学习的最高境界啊，有一次我和范一听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叫顿悟。那个可能就是学习的最高的境界了， 就是唰一下子明白了。 哎，对，就这意思。唰一下， 言简意赅的说，唰一下子明白了。 对 啊，大家要用量变引发到唰一下子明白了。 没错， 质变啊。来看下一个单词 ，enlarge。哎，等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 en 的第二层含义。 那第二层含义呢，表示的是使 啊，就跟刚才第一层含义不一样了哈。第一层是包围在什么之中，你要进入到什么。 没错。啊， 第二个它是表示一个使动。 对，所谓的使动啊，就是让这个动作开始进行， 让它更加怎么样了。 没错 啊，让的动作开始进行。那肯定它后面都加上一些名词，对不对？ 没错， 有什么事情使它怎么样了。 大家一定学过一个单词叫做 encourage。 我们先来看吧，刚才金丁老师也说了， en 是使什么这个动作开始，所以后面经常会接上一个名词，对吧？ 对， 那个 courage 表示的意思是 勇气。 那这个 en 表示当然就是让谁有勇气，让那个勇气开始运转起来， 开始运作起来，开始有起来，开始满满起来， 那就是鼓励某人开始干什么事情了。 所以就是鼓励，您看鼓励是不是一个动作呀？ 是， 就是给你加油，给你打气呀。 对，没错， 使你有勇气。 就是 encourage。 所以 encourage 怎么用呢？encoura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啊，或者是 in something 都 行，主要的最多的是 to do something。 对 ，encourage you 啊，鼓励你，贷款， 鼓励你买房是吗？ 银行积极鼓动人们贷款。 哦 ，banks actively encourage people to borrow money. 嗯，银行你看老是积极的鼓动大家贷款， 是吧？鼓励你贷款， 是。 他一定他在 persuade you， 他在劝说你， 嗯 ，doing something。 对， 是不是啊？来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啊，说，哎呦，我择业的时候啊，我爸妈总是鼓励我。 嗯 ，My parents have always encouraged me in my choice of career. 对 ，in something in my choice of career.、 嗯、哦，金腾老师，您看，就这个词啊，它后面的用法蛮多的。首先可以在某些方面用介词 in。 那如果是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是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 或者直接就是 encourage doing something， 都可以 啊，万能。 对，他、嗯、有那个鼓励你的意思，激励，他也有呢，鼓动你、劝告你，甚至怂恿你的意思。 嗯嗯， 就 make you believe it's a good thing to do 啊，对对对， 让你确信这好， 这好，快去做吧， 买去，赶紧买。嗯、赶紧做。 您刚才说那个鼓励大家贷款哈、嗯、我记得以前有广告嘛，叫什么要买要贷款找建行，是吧？现在换了，现在那个标语啊换了，叫要租房找建行。 你这么黑建行好吗？开玩笑的哈， 开玩笑，开玩笑。对， 就是说 encourage 是有鼓励，那也有鼓动的意思。 对， 因为 courage 是勇气，使你有勇气就是鼓励、嗯，所以我们来以此类推吧。下面一个 enlarge， 那咱们来分析一下 large 表示的是大的意思， 大。 那前面的 en 表示使，看来这个词就是让什么变大，让它扩大， 使大， 明白吧？ 使扩大、扩充、扩展， 嗯， 增大。 对，不过大家仔细来看，它的英文解释是 to make something bigger, to become bigger， 看来应该是那种体积方面的一种大吧。 对， make something bigger or become bigger。 嗯， 那你可以扩大一场地， 嗯， 你可以放大一张照片， 或者你的这个词汇量慢慢的变大。 哦，这个例句好。 嗯， reading will enlarge your vocabulary。 哎，你看这个阅读能够扩大词汇量。 We are going to have this picture enlarged. 哎，咱把这图片放大一些吧。 啊 ，going to have this picture enlarged. 嗯， 把图片放大。 对，哎，有点像我们说的 zoom out 那个词 啊，对， 是吧？朋友们，我们的2018年6月份的这个40级的一篇刚考过的啊真题作文，它的标题就叫做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哎呀。读的重要，阅读的重要。 对，然后我们这一个同学告诉我说，驸马，我听完你的课，我是怎么写的呢？阅读很重要，它不仅带给我们的是 enlarge over vocabulary 这个词汇量，更多的是让我们通过阅读文学，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有人情味。 哦， 他还引了雪白的诗歌辩护当中一段话， 写得好， 什么 a man to be great must be 什么 intensely and comprehensively imaginative。哎呦，太厉害了，他写的。 写得好、主要是驸马教的好。 他学得好。 Reading will enlarge your vocabulary.、记得这么一个扩大和扩充。 对、没错。 增大就行。 对。 好。 咱们来看第三个单词吧。 叫 inquire。 inquire。Q-U-I-R-E, 这本身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是追求的意思。 哦，这个词根本身表示追求， 对， 寻求吧， 追求 寻求 都行，比如追求知识啊， 寻求智慧， 哎，寻求智慧，找到答案等等，它都是一个词根，所以它其实字面的理解就是使什么去追求，使什么去寻求，就告诉你快去问一问去。 其实它的本意就是询问， 嗯，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打听。 打听咨询， 打听是什么意思？不就是 ask somebody for some information， 问问别人一些有关于什么的信息。 你看生活中用这个用的特别多、 你比如说我打电话到车站询问一下火车时刻表。 I called the station to inquire about the train times。 大家看这个里面的 inquire， 它的后面一定接的是 about something， 就是询问有关于什么事情。 哎 about something about train timesabout 火车时刻。 对，没错。 那他打听你的下落。She inquired as to your whereabouts。 whereabouts 这个词很好啊，就是某人的下落 哪儿去了。 哎，对，所以他就说你打听一下，这里用去 as to 等于 about， 也就是说他和第一个例句当中的那个 about train times 结构是一样的。 一样。 一 模一样。 as to 等于 about。 是。 好，所以说也可以说 inquire why, inquire where。 等等这些、哦、 就是后面接上由特殊疑问词所引导的句子。 所以我们以后说打听啊什么的不用老用 asked。 哎，咱用这个 inquire。 inquire about something, 嗯， 就很好。 真好。 哈、he inquired her name。 他打听他的名字。 你看这些都是打听啊询问啊。 我发现用这个词儿给你感觉更正式一些。 对。 嗯。 啊更加什么呢更感觉有规矩一些。 有规矩一些啊、哦。 对不随意。 哎对。而且您看在咱们的这个英文的解释里面他就说了 rather formal, 非常正式。 Yeah, rather formal,、 嗯、 非常正式。 哎、 啊、一说一个 inquire, 就感觉挺尊重别人的哈。 对对对。 给你打听一事儿哈。 对对对。 而不是说哎我问问啊我问你啊。 哎呦你这太形象了就这感觉。 是不是啊、 嗯、 我问你啊跟哎我跟你打听一事儿。 嗯。 这不一样的就客气哈。 是是。 客气哎比较尊重。 对。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词儿吧。 ensure。 ensure。 ensure。 这个词呢它表示的意思是保证或确保的意思。 sure。 嗯。首先就是确定的意思。 确认和确定。 前面的 en 表示使。 那就是 make sure that something happens or something is definite, is definite. 嗯，让什么事情肯定会发生或很明确，对吗？ 有一种保证， 嗯， 担保和确保， 嗯， 就是这事情是一定会怎么样的， 嗯、 绝无闪失。 这本书使他这个什么，使他笃定会成功。 The book ensured his success. 嗯， 这书一写一定成功。 嗯哎对。 就绝对不可能就100%不可能99%。 哎呦我忽然想到我写那首诗了。我那个诗里面就写的是表盘上的时针和秒针分针啊都按部就班的在旋转、 嗯、 笃定自己一生的命运。原来笃定是这个单词儿。 怎么着当时不是写的笃定啊 当时写的中文笃定。 哦原来笃定是这个单词。 哦 ,ensure。 ensure, 就是这个很确定的事情了哈。 对 嗯。 战胜对手、 嗯、 让他们晋级决赛。 哦 你像让他们晋级就是战胜对手他们肯定晋级了对不对 那就是那个胜利能够保证他们往前冲。 保证他们决赛时有个位置。 好。 Victory,ensured them a place in the final. 哎，真好 ，a place in the final. 这个 final 就是我们说的决赛， 决赛 是吧？ 哎， 嗯， 你看 ensured them， 你是不是比赛就这样啊？你打输打赢了，不就俩结果吗？ 我觉得那个普京叔叔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了。 哦，ensure somebody a place，、 嗯、 这个挺好的， 嗯， 让你是吧，能够赢得一位置。 嗯、哎，对 ，ensure somebody a place， 特有存在感。Ensure a place. 或者你说，哎，确保把所有的灯都关掉。 嗯 ，Please ensure， 就是 ensure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嗯， 不要有一盏没关啊。 对， 请确定所有的都关掉了。All lights are switched off. 啊 ，switched off 就是关闭的意思，对吧？ 关闭和关掉。 朋友们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在英语知识里讲过词组叫 see to eat that， 也是表示确保的意思，其实和这个词是差不多的。 嗯， 哎呦，特有成就感、嗯、是吧？哈， 是不是想不起来了吧？都， 大家都不知道金金老师的那个动作和表情啊， 缕缕长发哈。 哦，我以为你想扮演那个高山老人呢。 想起来了吗？ 嗯 ，see to that， 对 ，see to that， 嗯 ，ensure 哈，就这么用。所以综合看来呢，这个 en 加在前缀上都是表示一个使动、 嗯， 要么使你有勇气，要么使你变大。要么使你去追求、追寻、打听，要么去确定， 或者是让你有勇气、嗯、哈。 这个主要是 en 啊，表示这个意思。 对， 那 em 和 en 呢，都有共同表示啊，包围啊，在什么之中啊和进入的意思。 没错，嗯， 对吧？好，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把今天的单词给大家朗读朗读。 嗯 ，eco 表示经济、生态 ；ecology 生态学 ；economy 经济 ；economic。 经济的 ，em 表示在什么中间包围进入 ，embarrass 难堪 ，embrace 拥抱 ，enlighten 启发。那么还可以表示使这样的意思 ，encourage 鼓励 ，enlarge 扩大 ，inquire 询问 ，ensure 保证确保。 好的， 嗯。 这就是 ECO 表示经济和生态， EMEN 表示之中包围进入和使动的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那个 embarrass 这个词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吧。 对，但是这个词因为日常生活里用的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可能记起来已经都记住了。 对， 然后现在倒过来分析一下看，哦，原来它是这么组合的。 哎，没错。还有那个 economy 这个词哈，不仅有经济，还有节约节省。 哎，节约节省，而且您还要记得 economic， 简单的 MIC 就表示跟经济相关的 economical， 那就是表示经济和节约的形容词形式了。 哎，没错没错。 好了，咱们今儿的课堂就讲解到这里，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收取节目的音频和全文版。谢谢傅老师。 谢谢星星，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青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为大家介绍冬奥会男子速度滑冰三枚奖牌得主挪威选手阿德内松拉尔。阿德内松拉尔1971年5月10号出生在挪威泰勒马克郡的诺托登，在速度滑冰世界杯赛上获得过30项桂冠，其中4个总冠军。此外，松拉尔于1998年2月12号长野冬奥会上以1分47秒87的佳绩，打破了荷兰选手1997年12月20号在海伦芬创造的1分48秒88的男子速度滑冰1500米世界纪录。一个月后的3月28号，他又在卡尔加里以1分46秒43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这项纪录直至2000年1月29号才被荷兰选手杰克库扬利韦王赫在卡尔加里以1分45秒56的成绩打破。2002年到2006年，松拉尔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奥林匹克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Sandro was one of the best 1500 meter skaters through most of the 1990s. He placed the second in the 1992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fourth in the 1994 Olympics. He finally won Olympic gold when he won 1500 meters in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in Nagano, setting a new world record.He was also one of the favorites for a 1,000 meters medal in 1998, but he got sick before this race and did not start. In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he was the big favorite, but he dislocated both his shoulders in falls in the last 2 weeks before the Olympic races, and he was happy to win a bronze medal. This made his collection of Olympic medals complete, one of each color in addition to a fourth position. He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all-round speed skater without much succ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all-round championships.His achievements also include 4 gold and 6 silver medals in the World Single Distance Championships. At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he was elected by the athletes as an IOC member for a period of 4 years as one of the athletes' representative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